進入了動漫節特輯了，今個禮拜會開集，就是留應該講年頭一個禮拜其實就為了就動漫節，看看或者什麼古靈精怪新聞附講。 有時我們就算是少嘢少嘢講到是直接拼落去新聞，但是今年呢老實說事件是非常之多， 是八卦多還是一些正經的 事件 event 啊？不是， 是 event 啊，是出了事那隻事， 奶即是奶嘢那隻， 是真是奶鑊。首先就先講呢、這個時序起啦嚇，咁啊見今年就賣票嗰邊咧就冇事嘅，今次就今年就就主要係唔係應該係舞台嗰邊嘅賣票冇事，因為賣票嗰邊係有事，即係個個今年好像應該是開場前的兩個禮拜左右，其實都不算真的很如預，即是不知道兩個禮拜還是三個禮拜，不是很熟，就動漫節官方就宣布這個會有這個裡面大家知道它裡面其實同時都有這個創天綜合多人制因為忘記了怎麼讀的 event 在那裡，那另外有個會場在那裡，另外有個會場的咁向來都係講緊你買動漫節嘅飛，咁啊入曬兩個場咁樣嘅。咁動漫節其實向來都唔缺拼辦活動嘅。咁我今年係第五屆啦嚇，玩到第五屆。咁其實本來就冇乜嘢，但係今年咧佢就同佢講：哦，我哋有另外獨立嘅 CP 門票，即係呢度入邊講，如果冇聲明，全部 CP 都係指呢個 Creator Paradise。應該咁讀啦，創作者天堂嘅創天綜合狀態嘅意思，唔係指配對嗰個 CP。OK， 咁啊咁啊，佢話咧，哦，即係 CP 另外有飛買，咁如果你買動漫節嘅飛，可以去買 CP， 但係 CP 嘅飛就淨係入 CP。本來咧呢、這個安排就冇乜所謂嘅，多種選擇啫嘛，因為有人真係淨係去 CP 嘅。老實講，動漫節有幾多嘢睇啊？老實即係根本呢個大家心焦，唔緊要。問題就係佢入邊拼合仲多咗一樣嘢，就係以前動漫節係出咗場就入得翻去嘅，但係佢所以佢會劃分個某個區域，就係邊個區域你仲係算喺場內，你可以入翻去個真正嘅會場，即係 hall 入邊啊。因為佢喺會展嘅某個區域入邊咧，都仲當係場內嘅，你可以你出咗去，譬如啲飲食區啊，即係我啲幾間餐廳，我記得印象中都係場內嘅。咁佢個場內嘅規定就係、是、往年就係由一樓延伸到三樓，因為 CP 喺三樓啊嘛，佢喺三樓會場，咁啊再延伸到去 cosplay 區咁樣嘅。但係今次個會場就淨係限定咗係一樓嘅後半部，咁你離開咗個部分，咁就當你係離場，再係冇辦一般入場者係冇辦法再入翻一場噶啦，除非你重新買票，票唔緊要，最緊要係重新排隊啊！唔該。咁我諗大家應該都知嘅，我相信啦。如果你係啱開場，即係我10:10開場，你十點鐘到嘅話，你大概要排個零鐘頭到兩個鐘頭先入到去嘅。如果你喺最高峰時間去，即係呢個12:00。去排隊嘅話咧，係可以排到你三點幾四點嘅。呢個動漫節向來都係咁啊，兼且喺呢個正當最熱嘅暑假期間，佢係會犀利出去人民入境宣布措施嗰邊開始犀利出去下邊嗰扎嗰個區啦，我唔知點叫嗰嚿嘢，去打蛇餅蛇就入翻去入邊嘅。即係老實講，嗰邊年年都有人中暑。因為其實都幾而家有帳篷啊，好少少。以前好天曬落雨淋，而家都最少係熱到你阿媽唔認得。去焗下桑拿先，焗下呢個開放地區嘅桑拿，即係同班友仔一齊咁啊，咁啊排翻兩三個鐘。所以務實嚟講咧，就係你出咗場，你係唔會再入翻場，不可能嘅事。即係尤其是好簡單你我當你入場即刻出場，即係你十點入場，十點半就出翻場，你最少要排兩個鐘。如果你十點入場，12:00先出翻場啦，咁你排到四點，呢、這個唔正常嚟講係唔可能嘅事。咁結果就係變成 石渣人就大家就會當然是群情洶湧啦嚇呢啲，但係呢、這個主辦大會喺呢、這個你我大家應該清楚呢個動漫節嘅主辦大會係貿發局啦，呢啲官方係闊老爛嚟嘅，係理得你去死。 唔好期待官方啦。 咁大家變成就唯一就係隊照牌，就呢、這個呢、這個要。如果兩邊都去，咁你就係動漫節出就出定咗，出嗰陣時要睇定，真係確定唔會再入翻去，先行過去 CP 嗰邊，咁就變成咧就係之後咁啊，或者係如果你夠唔好彩，你係必須要先去 CP 後去動漫節，咁嘅原因非常之多啦，大家清楚嘅，咁你係要買兩張飛，你要先買張 CP only 嘅飛。然後再買一張動漫節 NCP 嘅飛，係好 Q 昂貴嘅事。咁啊，盛惠$65，咁當然我覺得大部分人都唔係 care 嗰$65嘅。我覺得再重申一次啦。嗱，咁啊變成咧，你就首先你要盡快入場，先去 CP， 然後去完你出翻嚟。先講 CP 係12點開門嘅，即係你最快你都要12點入到去，跟住12點零出翻嚟。然後對住個正當最長嘅隊，喺你日當中之下排翻去，即係佢玩人係玩到咁嘅地步。老實講，我唔知道有幾多人玩呢個方法，任何一個都會玩死佢咯。咁呢個就仲咁咁當然咧，有人會係10點即係盡喺10點就去。前就去排，盡快入咗場，跟住就12點之前離場，去再去 CP， 咁就可以第一時間去到 CP， 亦都去到動漫節。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呢個就呢、這個係 CP 大會嘅叫批漏啦嚇出事嘅，咁就係講緊另一個問題就係、是、CP 原本係話晏晝2點開場嘅。最結果就，但係後尾就中途就改咗，就話提翻早到12點，因為向來都係12點嘅之前，之前係試過同步總之幾時間都有嘅但係佢最終今年由14點改到12點開場，結果我12點零去嗰陣時，12點10分左右咯，差唔多呢個時間咯，去嗰陣時就冇，應該好似12點正添啊，接近。見到個場有最少三分之一檔，三分之一嘅攤位係人都唔見，即係因為好簡單嘅就係，如果你係報攤的，而你冇留意到大會後尾俾你個封通知信，咁你就會你會大概知14點先係唔係14點先入場啦，預14點先開，咁可能你13點或者12點零。你食完個中午飯先然入去開始擺攤，咁以14點嚟開嚟講咧，其實 O K 嘅。問題就係咁佢突然佢喺佢提早咗12點，變成咧就係你12點入去咧，就有啲攤係未開曬，就係今年係最情況最嚴重。咁啊，相關咁啊，另一個咧就唔關大會批漏事嘅，今次就關我哋另一個官方機構呢、這個香港警察嘅問題啦。咁大家知動漫節就向來就場外嘅秩序係香港警察負責嘅，就每年都會派警察過嚟做點啊疏導人流啊、指示方向啊、乜乜七七嘅。咁其中一個最重要、最關鍵嘅位置就係呢、這個喺人入境事務處前邊天橋去入境處嗰個位置，係未入到去嗰個位嗰時候有條樓梯俾人落去噶嘛。正常動漫節就會喺嗰個地方落去開始打蛇餅噶嘛。在那個地方是不知道他是無視啊、沒有收到消息還是什麼啦，他是不分所有人，不分你是去 CP 還是去動漫節，就是剛才我說其實因為原本如果你是買 CP 飛的話，你應該是直行入了會展然後上三樓去買 CP 張飛，因為 CP 張飛是沒有場外販賣的，只是得即場晚售而已，你應該是日直入去會展，然後上三樓，跟住喺三樓嗰邊買飛，跟住入場，跟住排隊。如果有隊要排隊一下，其實是長時間都要排隊噶，跟住排隊入場，正常應該係咁樣嘅。問題咧就是你去到嗰個位置，去到入境處嗰個位置，入境處嗰、那個前部咧係不分係唔理係乜嘢， 就直接係好似用大聲公之類嘅嘢廣播。無論你係去乜，你係乜嘢人，只要你唔係老弱傷殘，咁你都係落去，全部車曬落去。咁啊，跟住即係佢跟住仲要特別係後屘原本冇嘅，後屘仲要再補多一句 VIP 飛，照係因為其實動漫節向來排好多 VIP 飛，所謂嘅 VIP 飛，即是另一條隊一條叫 VIP 嘅隊，就10:15先可以入場嘅，兼且唔會有呢個開場個醜啊，唔記得提個醜啊，唔好意思。咁啊，再前面講翻個醜，今次就佢事前派醜，而且派醜時間係早到係佢星期五開啊嘛，好似星期一定星期二派醜。我唔係好明點解佢要搞啲乜嘢出嚟？派醜向來都係其實係一個隊伍整理嚟嘅啫嘛，理論上點解你會係星期一二就會派咧？雖然我係知道嗰陣時已經有人去排隊嘅，問題就係你嗰陣時係派醜，即係叫人嚟兩次咁解啫，就唔係叫人排隊嘅，即係叫人星期一二總之禮拜頭嚟排一次攞醜，跟住禮拜五嗰陣你就可以私私然攞住你張醜。去入場。 不過咁啊，哇！即係我又唔講話麻煩嘅，但係你個星期一嚟派籌啊，其實係有啲人星期一嚟排都戇居，但係你唔能夠因為咁樣而星期一就叫派籌啊嘛。 失卻咗派籌嘅意義咯。 你變成逼人哋嚟一次，你唔想嚟都焗住嚟啊，變咗。 啊！就係講緊呢樣嘢，不係有人係去完書展就去攞籌。 不過咁緊要嘅，當書展幫補下啦。 啊！我相信應該不是咁陰謀論嘅，不過就係、個好奇怪啦、老實講，我以為個籌其實應該係喺星期四或者星期三先派啫，先啱數嘅。即係咁啊，唔緊要。總之就係佢有500個籌，仲要係今次第一次用呢個人面識別呢、這個 Big Brother watching you， 即係呢個你係要俾阿 Big Brother 望一望你嘅。然後據聞有部分人因為個人面識別fail 咗不過就佢冇咁死啊！佢又相對通情達理嘅 ，fail 咗唔代表咩嘢，佢攞身份證出嚟對啫。咁啊，結果有少少混亂，咁啊唔緊要啊！我覺得除咗派抽時間咧，你人面識別啊嗰啲嘢，我尚可以接受嘅 ，OK 嘅其實，因為大家知派抽跟住變成呢個炒籌啊呢類嘢係經常出現嘅，所以有身份識別咧，我可以接受嘅。當然啦，嚇，亦都有少少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啦，因為我唔會排呢啲籌，我唔會排呢啲隊。老實講，就算我唔係記者入都好啦，我一般排隊咪一般排隊咯，唔使搞咁多嘢啊！大佬，前幾日過嚟排隊，即係跟住露宿唔知幾耐，即係唔緊要 ，OK。咁啊，啱啱講到就係、VIP 飛，咁佢就話哦 ，VIP 飛都係照落去。咁然後我最嘔血嘅地方就係乜嘢咧？咁佢除咗嗰扎叫做咩啊？嗰扎 VIP 飛通常就係派俾贊助商、贊助機構，派好多，個量非常之多嘅。其實即係每年我都有，我都可以要拗可以拗一扎翻嚟嘅。咁當然我冇乜必要啦嚇。咁問題就係、是、我揸住個章，其實係全佢仲有另一種 VIP 全無邀請嘅 VIP 嘅。我揸住個章係呢一張嘅 VIP 飛。那個詞冇企圖及意圖踢我落去，咁啊，當然呢個係我嘅問題啦嚇，呢個係我或者係大部分呢個採訪者先會撞到嘅問題嚟嘅。佢試圖笑咗，話我採訪嗰個，咁你有冇記者證啊？生個活動咧，仲有半個鐘頭先開場啊！我到底邊度嚟拗記者證俾你咧？我未入到場。怎樣拿個記者證去給你去回來這裡呢？我是孫悟空式上街移動進去拿個記者證，然後出來出示記者證給我放我通行進去，就是 OK 的錢佬。 為什麼這麼有一種人呢？所以我要受經驗，我想就是 受經驗，但你不行，就是這個七攝然多多七攝的概念。OK， 不過不要緊，這些慈母邏輯向來都如此的了。咁結果就係咧，就其實好少人係俾佢係識得拗又好，數個第條路又好，咩都好啦，識得自己揾方法去直入三樓去買飛。結果係去到星期一嘅接近中午時間，先有先 先識得大會 CB 嗰邊先先後知後覺遲到好過冇到去揾人喺嗰個位話俾人聽，你如果係去 CP 就係直入上三樓，即一路沿途加曬指示牌啊乜乜七七咁樣。咁啊，同慈母嗰邊講好咗，因為我星期一嘅朝頭早十點，應該咪九點零嗰陣時，應該未開住，因為九點零嗰陣時咧，慈母依然係講緊直行係俾老弱傷殘用嘅 VIP 飛照落，都係講緊，都依然係講緊呢句嘢。當然嗰一次我就唔係開場嗰日，我有記者證就冇咁煩啦，係得佢咁煩嘅咋。後面咧，因為你入到去會展範圍就是會展工作人員去做指示，即是他的差路位全部都 有指示嘛，那些是會展工作人員，那些人那些就沒有問題了，即是老實說是見慈母特別邏輯特別厲害的，大家都清楚了，我就他都夠黑的了，我不再黑我們香港慈母了，不要緊。結果就是開場 OK 混亂了，張飛就因為你好正常地，大家動漫節連 CP 嗰張飛$35，純 CP 嗰張飛$30，差過$5，老實講我俾你啦。個情況就係大部分人其實唔係 care 慳過$3雞，係 care 慳過兩三個鐘頭排隊嘅時間。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全部人都掟曬落去排隊嗰條隊啊，咁我係唔係都已經排咗隊咯？咁梗係買兩邊嘅飛啦。咁呢個 CP 嘅如意算盤就結果就應該就打唔響啦。我冇佢應該唔係我冇問，係佢冇答到底個售票情況如何。咁但我相信應該係相當之慘淡嘅。即係佢當初佢要分流，佢就葉錦龍先生，即係唔知點解記得佢嘅名啦，總之係葉生啦，佢就在臨收場的時候有個環節俾佢哋問答啊、報告、搞報告。而家你上CP 個官方網站，佢有得睇翻嘅。佢舞台活動大部分都有錄片可以俾你會，因為有直播，而家可以睇翻個直播嘅當初個直播。你可以有興趣可以睇翻，如果冇興趣就聽淨係聽我口述啦。咁佢講佢都有提到呢件事嘅。咁佢就亦都補充點解佢哋會諗呢樣嘢。諗搞獨立飛呢樣嘢，佢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啱啱我講個講法就係佢話葉生就話佢收到啲反饋啦嚇，好多人想嚟呢檔嘢，但係見到你動漫節兩三個鐘頭條隊就已經唔想嚟，又或者係我淨係想嚟你嗰邊啫，我唔想排過兩三個鐘頭隊，即係。他有咁嘅意思，咁啊，佢收到咁嘅反饋，咁啊諗住咁樣樣。佢嘅講法係咁。咁我嘅後邊台，咁我心入邊就我唔係否定呢個講法，我都非常贊同呢樣嘢嘅。如果我淨係去 CP 嘅話，我肯定唔想排過兩三個鐘頭隊，呢個係事實嚟嘅。不過我覺得仲後邊佢仲有講咗嗰個佢唔應該係唔想公開講出嚟嘅原因，佢想有翻盤數喺度。因為 CP 其實是越做越起的，由一、二、三、四，尤其是第一、二屆，一同二屆之間個躍進，同二同三屆之間躍進是非常之大，兩次，所以佢其實是好受歡迎嘅。或許當初是可能真係動漫節的人流帶動了佢的能量，但是佢而考到後面叫我開始旺起嚟咁。他是想證明他的檔嘢是有人嚟的，即是真的受歡迎的，真的人是真的嚟他的檔嘢，而不是嚟完動漫節順便嚟的。咁證明完之後，第一就是關個明星事啦，第二就是關個贊助事啦，第三就關個同大會方面拗數啊，其他嘢。總之他有個數據在手上面，無論你是做統計、做籌劃、做拗數咩都好啦，都是方便好多嘅。這個我相信他都不需要太否認，這個不是一件什麼不見得光的事的，所以 他大會應該會想有一盤數在這裡的，當然了，還有就是這樣，那個數就是基本上是一個額外收入來，即是之前買動漫節的票，我不知道 CP 有多少分成，我真的不清楚，這樣就他們才知道， 可能有分成，甚至可能根本冇分成嘅，我唔清楚。但系 CP 嗰张飞，我唔相信佢冇分袋咯，就咁简单嘅啫。就即系要唔要分翻俾动漫节，我唔知道，可能要，可能唔使，我唔清楚。总之就系、是、诶，对佢嚟讲，一定系个收入都会有进度，即系面子女子，佢都系会赚咗嘅，理论上咁呢个措施。咁但系就个副作用就其实都几麻烦啊。咁而家个动漫节嗰边咧就有啲似咗，我唔说话，变成就系唔系活动内拼办，而系联办。因为动漫节曾几何时系好似叫香港购物节，新粉礼得嘅嘢啦。我唔记得重要，我都唔记得咗系咪动漫节添啊。总之系会出现咁嘅情况嘅，联办两个展联办就系讲紧。你买我的飞就免费入对面，或者你买对面的飞免费入我这边，但是两个是不同的钱来的，那依然会遵守这个出了我的场就不可以入我这边的规矩。他现在比较接近这个模式，那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挺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是纯粹我当美食节、好像是美食节和购物节来的，不关这边事的，好像总之就是我去完美食节我不用回转头的嘛，正常。但是我可能我两点要去动漫节看活动，跟住三点过翻创天那边，去翻 CP 那边看另一个活动，跟住可能五点钟又要回去动漫节，咁我点算？冇办法噶咯。又或者调翻转，如果我一晨早我就要先去 CP 扫完嘢，跟住我要睇舞台。然后我又要回去那边听声，好简单一样嘢嘅咋？我Mickey Top 我有去睇嘅，Mickey Top 嗰边佢系好似三点零四点就有个佢个表演啦吓。咁、但系跟住就七点零喺 CP 嗰边系有佢嘅签名会嘅。嗱，咁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兩邊都去曬，咁如果係佢係 fans， 梗係會咁做噶啦。咁但係如果同一時間我又想早入場去搶 CPD 同行嘢，咁我冇行噶咯，我實要買兩次噶咯呢飛。又如果我七點之後睇完嗰邊，八點我又要因為若干原因我又要翻去，咁我點算？買三次飛，排三次隊啊，唔可能嘅事嚟噶嘛。會出現咁嘅情況，所以變成就呢單嘢大會應該自己閂埋房門傾掂所有好咩都好啦。我覺得佢應該嗱，你話佢市侩想賺一張飛嘅，我唔係好覺得係咁嘅情況，因為我相信買65即係買兩張飛甚至以上嘅人應該係絕少數嚟，佢唔會因為咁嘅嘢賺到錢。反而會因為嚟咗場翻唔到入去，朝頭早 CP 嗰邊嘅活動，大家會傾向唔參加，因為好簡單，我通常就會喺咗動漫節啊嘛。咁我而晏晝晏到四五點打後嘅動漫節活動，我就會傾向唔參加，因為我過咗去動漫，我都過咗去 CP 嗰邊就翻唔到去動漫節。我過咗嗰邊睇活動，可能有啲咩有原因我要過咗去，咁我快翻唔到嚟咯。喺對佢嚟講。對貿發局主辦嚟講，同埋呢個主辦嚟講啦，人流人氣呢啲嘢一定重要過你門票收入。從來呢啲官方嘢，從來都唔係好 fucking care 你個門票收入如何嘅。佢仲要佢仲佢 人夠多睇就夠起人得㗎啦。 人要夠多，人流數統計夠高啊！當然對佢嚟講，佢 care 嘅其實係參展商數目多唔多。 呢照盤數出嚟，因為其實主要就 係即是等於日報紙，佢唔 care 你買份報紙俾幾多錢，嗰度賺到幾多少。理論上係你俾六蚊買份報紙係賺緊錢嘅，佢係賺緊錢嘅。問題就係基本上係吸化翻個成本嗰陣，我哋而家低噶啦。咁但係佢主要都係要你多人睇，令到佢可以拗廣告拗多錢啲，多啲廣告嚟收入。在動漫節或者類似咁嘅展覽嘅情況都是一樣嘅，純粹靠門票做收入嘅，真係同人展呢啲先會逼不得已要靠呢啲收入嘅。老實講就係、 咁同呢啲某啲雜誌係真係靠賣紙賺錢一樣情況嘅啫。咁啊，我兩邊都做過，即係唔即係其實一樣嘅情況嘅。佢會唔會變成佢對佢嚟講，其實傷害肯定會大過得益。而且呢樣嘢，如果個主辦當局唔係智障的話，我相信唔係啦。先講，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即係同嗰邊啲人傾過，都應該唔係咁智障嘅人嚟。即係佢哋都知道其實係有損失嘅。不過問題就係可能佢覺得你佢可能我唔知佢係驚啊，因為佢驚無限來回嘅話會有啲咩唔公平問題啊嗰類嘢。因為好簡單嘅咋，如果我入咗去，我用 CPFA 入咗去，咁我點樣區分我係買 CPFA？定係買兩就係買動漫節嘅飛，然後可以無限來回咧？定係淨係入得 CP 咧？佢要區分呢兩種人係非常麻煩嘅事嚟嘅。你區分入 CP 嘅人就好簡單，抌個 CP 手印就得噶啦。今年係咁樣，但係動漫節嘅人流係其實唔太允許你用抌手印或之類嘅方法去做嘅。當然你可以話佢懶啊，剩啦嚇。總之佢呢類書展又好，動漫節好，呢類喺會展搞嘅大型展覽啊，我真係好少見係會用手印模式去俾你做。真係因為 CP 相對人流比較少，需要抌手印嘅人少，因為你順便過去嗰啲係唔需要抌手印嘅，你可以唔抌手印，然後直接出直走，然後唔翻嚟啊嘛。所以變成就係佢呢方面，我諗佢今次唔翻去動高床板諗點嘅解決方法咧，就真係我覺得咁啦。咁啊，另外一樣就係、是、當下我舉咗好多決手，阿葉生都唔揀我講問嘅發問，咁我就嗰度就講唔到啦嚇。呢邊照講下我意見啦。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出張唔知你叫 VIP 飛又好，無限暢通又通行證又好，乜交叉都好咯。我賣，我譬如賣50蚊、60蚊，咁我就係好似以前咁無限出出入入嘅。咁我只要揸住張票就可以無限出出喺個場內一三樓之間無限出入。咁、那個憑證就係我揸住張票就已經好足夠啦。張票，我揸住張票嘅票嚟啊，咁咪已經好足夠咯。即係我就算俾即係你相對嚟講，我張飛俾第二個嘅風險係好叫，其實好叫低。因為你要出啲咩蠱惑嘅人咧，就仲更加多嘅方法咁啊去出咁嘅蠱惑嘅。咁、你出咗咁嘅飛，第一你門票收入真係多咗，第二我諗真係有咁嘅需要嘅人，其實唔係真係好 care 嗰30蚊，最多都係講兩句話你攬財乜乜七七嘅啫。當然你可以唔好買咁貴，咁大家咪大家更加歡喜啦。咁咪搞掂解決咗個問題咯。即係點講啊？我在瞬間想到的問題的解決方法，我不信那班智力正常的人，我再重申一次，那班人我相信他們是智力正常的，我不信他們想不到即可能是官僚得滯，你知道那些機構有一點官僚炸上面那些人，他沒有想到這些東西。結果就是單就只是買票就已經搞不了多少東西，即係幾昂居下，即係咁啊，咁啊動漫節啦，咁就咁啊，仲有就係今年有兩樣特別嘅，我有好消息同唔好消息，有好方面同唔好方面，你想聽邊樣先？即係 OK 啦，我觀眾答唔到，咁啊觀眾答唔到，咁我講好嗰邊先啦嚇。今年莫名唔算好莫名其妙啦，應該係話個風氣。因為這個李嘉誠玩電競，參落電競度，所以電競在這年齡在香港是突然間紅了起來的，在一般人度突然間紅了起來，那個風氣正面了很多啊，乜乜七七，咁包括由 C3 開始就已經係有搞係好光明正大地搞，即係以前咧都有嘅，我哋叫做遊戲比賽，但係近一年全部變曬叫曬做電競。上次就是 C3 一個其實都幾多甩甩漏漏Bandai 搞嗰、那個Gundam 嗰、那個嗰隻嗰隻試下嗰隻咩 game 咁嘅，就試下啦。總之係 Gundam 啦，嗰隻 game。我哋今年動漫節，我1 2 3 4 5 6 7 八，即刻數到我都數到最少有八個唔同嘅項目嘅電競比賽。咁有大眾向有俄羅斯方塊有即係有手機我記得有好似爐石戰記同埋咗之後唔記得咗啦。即係仲有呢、這個 FIFA， 我應該係 FIFA PS4 嘅足球 game 應該係 FIFA 啩，我唔係好 sure 嚇，應該係咁啊。因為 FIFA 嘅總決賽係喺高橋洋子前面個演唱會前面，我陣間會講埋高橋洋子嘅，唔緊要。佢所以好多人就順便就為咗霸位，順便睇埋咗個 FIFA， 但係撇除呢個因素，個活動真係搞得 OK 掂。因為佢上年唔係上年 C3 嗰陣時，我講其實個成個活動，除咗嗰啲硬件當場有出咗少少問題之外，最緊要其實係個旁述，我真係寧願佢收聲。經常就咁啊，兩個好處，第一呢個係足球遊戲，我諗絕大部分人你就算唔打，你唔玩 game 都好，睇波你識睇啦啩。即係唔睇波都好，你都知點樣叫贏啩？掟個波掟我對面都冇用啫嘛。即係你相對嚟講真係好大眾嘅娛樂。你睇人踢波，睇人打機，睇足球，你睇個畫面入邊都係睇嗰啲人踢波啫嘛。呢個第一個先天優勢啦。第二，佢今次請個旁述堅有料。一開始我係老實講，因為我唔睇波嘅，我係唔識佢。但係嗰一下我係佢一講嘢開始。開場的時候，因為一開始前面嗰扎辣菜，唔好意思，我講個台灣嘢。前面嗰扎吹水冇乜所謂啊，係人都識吹嘅咯。佢開場之後就真真火火見到，佢真係同你講，邊個死，我唔記得曬啲名啦。佢真係噏出個佢操控緊或者係佢要噏嗰個球員嘅名啊。唔係講幾多號，唔係話邊邊啊，係真係講緊個球員名啊，邊個攞到個波，然後傳咗俾邊個啊？係點樣吹三角短傳乜乜七七，真係好似聽我好嗰一刻，我嘅感覺就係真係好似聽緊足球旁述咁。咁後屘我翻去查資料，我又知道點解啦，因為嗰條友仔愛好叫丹尼爾阿陳生，我係唔記得佢個名啫，我係真係喺電視台或者其他地方做過足球旁述，仲要係有啲躲嘅。其實佢係揾咗個有啲躲嘅足球旁述去講，所以佢真係當你正常睇去講波咁講咯。因為喺畫面上其實冇咩太大分別㗎。佢仲我知應該係做，佢仲要做咗功課嗰下離開。即係你足球旁述梗係熟足球啦，但係你未必熟 game 㗎嘛。佢會同你講啊，我哋 game 呢邊啊，因為點樣點樣點樣啊，所以我哋如何那樣啊，咁喺足球上面喺現實世界咧就冇可能去到啦。不過喺呢度入邊咧，我哋可以見到啊邊個咁啊點樣表現啊呢啲嘢。然後仲有一樣就真係好彩配合嘅。然後最緊要係入邊仲要係講緊首先1-0追和1-1，保時最後階段諗住要加時。入埋嗰粒冠分，然后分胜负，入嗰系讲紧系入完之后中圈起脚入嗨埋禁区，跟住俾人踢开咗禁区，跟住就已经吹计啦，真系保持最后阶段嚟嘅，跟住佢赢咗。其实见到成件事就我相信佢哋冇夹过嘅，即系夹过都冇咁精彩。老实讲，我就算我唔识得波，我識打機，我都有打過 FIFA 嗰啲嘢，我知道嗰場真係拉鋸得幾勁啊！即係真係一個好精彩嘅賽事，無論你讀佢係波咁睇，定係佢 game 咁睇啦。即係場賽事好，即係賽事好睇，又多人嚟睇啦，氣氛熱鬧，跟住個旁述又掂。這個老實講，呢次我覺得即係應該係我見過最玩呢類活動假最成功嘅一次。即係幾個先天因素加埋，咁呢個好消息啦，係嘛？咁啊，都當然有個電競正面化，咁啊，對大把人都啦，即係咁啊，開花結果啦嚇，叫做咁啊，唔緊要。 咁唔好消息係咩咧？ 咁啊，壞消息就係我哋再次唔使上淘寶，唔使去深水埗。咁絕跡多年，真係多年啦，最少三四五年噶啦，好幾年冇我喺動漫節入邊見到嘅淘寶貨。今年有散攤，而且仲要係屋企好生意， 即係我係特登停喺度望下啲人賣嘢，係真係我唔知係因為絕跡咗太耐，冇人報道啊！即係以往前啦，幾年啦，前幾年書展、動漫展都係電視台會報嗰扎老番嘢，賣老番，賣淘寶貨，乜乜七七係會啊！嗰陣時冇淘，嗰陣時冇咁興淘寶貨啦，嗰係講佢老番啫，講老番啲嘢，佢都會睇。近幾年因為冇人提，所以電視台都冇報道。結果就係、是、我唔知道係咪因果關係啦。總之兩件都係事實嚟嘅。咁係咪有係咪成因果關係就閣下自己判斷。總之我淨係講我眼見就係好多人走去買嗰啲嘢。咁啊真係咁我少少嘅分析啦，唔可以叫或者推斷啦，因為冇人會證實到俾我嘅。因為今年個場 OK 空，有好有。最少兩個，首先就係嗰扎乜畫展啊嗰啲嘢咧，好闊落嘅，即係平時都係比較隔佢，比一隔佢咁樣放放咧，OK 闊落今年，咁原因大家心知啦嚇，係咪真係咁需要咁多位咁就大家心知肚明唔講，呢啲陰謀講少少唔緊要，佢係有兩格非常之大嘅空隙，真係一個空地嚟。其中一個最大嗰嚿，唔講國村後面嗰扎預備人排隊嘅，大家向來都深知噶啦，因為國村同學胎小嗰邊向來都有兩大列大蛇餅喺度嘅，年年都有噶啦。嗰嚿我唔係計呢嚿嚇，我計嘅係最另一端嘅嗰度，就嗰扎叫做咩啊？兒童玩樂節啊，好似嗰嚿嘅嘢叫做。唔係分分數啊，分分數分分數就係隔離啦嚇。佢兩嚿之間夾角嗰度係有兩個好大嗰嚿，有嚿虛位係乜嘢都冇，什麼都沒有。你甚至係試緊係咪成個攤位，其實係有好大嘅攤位俾外星人吸咗去。係啊，嗰嚿好大一嚿四方長方形嘅空位係乜 Q 都冇嘅。嗰嚿如果唔係俾外星人捉咗去嘅話咧，就係、是、租唔出。咁我呢幾兩件事我係合我個人判斷合理推斷係就係、是、係相關嘅，因為租唔曬，所以唔理三七廿一，淘寶貨照曬你。如果唔係仲難睇，你三個大窟窿喺度，咁啊會更加因為啱啱都講過啦，其實展大會當局最驚就係個場難睇。佢其實唔係驚你乜嘢，佢真係驚個場難睇，冇人租。因為我印象中個 booth 應該都 OK 貴，細細地一嚿都卅萬嘅。我印象中，我唔記得細細啲一嚿定係大大一嚿啦。總之就係幾貴下，同埋咁啊，有少少就係、是、今年就玉皇朝嗰邊，玉皇朝上年咧係縮到好 Q 細嘅，已經越縮越細。上年係縮到非常之細，好細一個 proof 嘅啫。但係今年係兩個大 proof， 幾豪氣下，因為今年係玉皇朝25週年，搞咗個都 OK 大嘅展覽，但係僅此而已。我對佢冇乜興趣，老實講，因為佢講嘅主要都係港漫嗰邊嗰啲嘢。 係啦。 同埋今年就有啲獨立遊戲商啊，咁啊全部加埋有一個展，我唔知係揀特登揀過呢個位啊，定係乜嘢啦？其實個位係幾靚噶，喺舞台隔離，又係真係㗎，係真係黐喺隔離嘅，所以佢個人流由始至終，由開場到就嚟收場，都相當地旺盛。而且佢個人個咁話人流管制啊，即係應該係個人流管制啦，做得幾好，所以未最人最多的時候都冇至於塞住咗嗰個場。咁我諗對嗰扎獨立遊戲開發商都仁至義盡嘅啦。咁我見佢哋都 OK 多人行過，雖然咧就有少少唔係差別待遇嘅，其實有少少，因為佢兩排嘅，佢對住外，佢一排對外嘅，一排對內嘅。對內嗰排咧就冇乜人行嘅，對外嗰排嘅人流非常之暢旺，好多人行過。咁你你有人睇你，首先第一步，首先有人行過先得噶嘛。嗰幾攤就好過，對內嗰兩行咧就慘嗰啲。咁但係都以獨立遊戲呢啲咁趕客， 的場來講已經算不錯了，你看看旁邊有什麼原畫展那些就知道什麼事了、叫做、這邊我覺得算是一件好事來的，算是啦、啊、就是這樣、啊、老闆子本身 就大概是不多 了。 好啦、啊啊、我還沒說 CP 那邊， 哇， 所以我不是說我真的事前就說了你今年是很 Q 多事。咁啊，有一次就啱啱就關個呢個採訪相關啦，就呢個聽翻嚟嘅啫，我冇目擊，咁啊純粹聽翻嚟啫。據聞據聞有人以採訪為名，騷擾為實，就係纏繞啲攤位的人。呢個真係聽翻嚟嘅，我唔蘇啊，唔係好敢蘇啊。據說被騷擾者係嗰扎。即我又不可以叫他地下 idol， 即是那些舞团那些女，据说是即是听回来的，再说再重申一次，真的听回来的，即是说就是说、他们以采访为名，就是人是这样拍他们、啊、因为其实他们、我被人拒绝得影响最多应该是他们，因为、即这次我就有记者证挂在这里，私德是没有记者证的，我是好几次因為佢哋咧影相係收錢嘅，咁我無啦啦，我話要影佢哋，咁佢哋拒絕，我覺得 O K 嘅，嘢本身要收錢噶嘛，但係我又唔係，即係我又唔係嗰啲諗住佢哋要收錢嗰啲客啦嚇，即係嗰啲Middle Cafe 啊、舞團啊嗰類經營方法有啲似偶像方式嗰種啦，即係佢哋賣嗰啲嘢，佢哋啲相啊、周邊啊嗰類嘢。嗰種攤係我個人，我聽翻嚟好似嗰種攤，俾人騷擾，俾記者為名。我相信，因為有記者證嘅，我相信嗰陣真係攞咗記者證嘅人去騷擾佢哋。咁啊，呢啲咁嘅敗類，我哋要抽出嚟譴責啊！嚇、 嗯， 即係以示我哋以示證明嚇、啊。不過先講今年係我係冇用方文名義入去嘅。因為今年這個又嗱，呢、這個同大家冇關啊！我俾又俾我呻下啦，即係你三不時聽我呻呢啲嘢。今年又係呢、這個以方文，一開始我係用方文名義申請嘅，俾佢哋拒絕咗。佢哋就佢哋而家喺我哋現場，咦拗拗又要我攞方文嘅西啊，又問我哋呢個性質如何啊，什麼那樣。最可惡嘅地方係乜嘢咧？呢樣我一定要夾佢哋。佢問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問。你哋上年有冇參加？我嗰時我係話，我何止上年有參加？我冇咁串啦，但係意思就係、是、我何止上年有參加？我哋參加係最少十年添啦，即係其實未必有十年嘅。有時仲我就話，我話我哋嚟咗好多年㗎啦，唔係第一年嘅今年。因為佢後邊佢順便噏咗句就係話，因為今年多咗，其實唔係今年，我相信。因為佢話今年啦，咁我姑且話今年啦。今年多咗好多唔識佢嘅網媒嚟即係嚟申請，即係翻譯翻做人類語言，就係好多濕鳩網媒走嚟申請，你哋都係濕鳩網媒之一。佢嘅意思就係大概咁樣，所以喺度咦啊啊乜乜七七，咁我最後都係只冇辦法，只能用雜誌名義入去。咁原因就係佢哋我相信今年其實應該係真係多咗咋咩咯。老實，但我調翻轉講，有乜所謂咧？呢樣嘢又，因為好簡單嘅咋。你網媒又好咩都好，你攞住張記者證，除咗出入自由啲，因為係冇錯，我係可以穿梭來回。啱啱我講嗰扎唔使排嗰扎隊，係可以穿梭來回去做嘢。問題就係、是、除咗呢樣之外咧。是不會有人因此而謀利的，當然我說報道謀利是另一回事，我是說是入去買水貨那些東西，因為今年一早就說到明只有500個籌的人可以開場的時候可以入去買東西，其他人一律無論你是一般入場這麼早入到去，還是什麼原因，還是你是入面職員記者什麼都好，還是什麼都好，他都是一律不讓你買的，佢係有貼曬公告出嚟，既然都係咁喎，咁你怕咩申俾人申請入去咧？我又相信，我斷估你都唔係 care 嗰啲飛噶啦。如果唔係你派 VIP 飛，唔會派得咁誇張啦嚇。佢嗰扎普通的 VIP 飛啊，即 即係15分先入得場嗰啲啊，嗰扎 VIP 飛量咁 Q 多，你都唔係 care 啲門票噶啦。即係調翻轉，你係唔好意思，真係免費要入場咁解嘅啫嘛。即係咁啊，我有啲不能理解啊。咁啊，翻去CP 呢邊，咁啊，啱啱講佢遲咗入去啦嚇。咁啊，仲有呢、這個都係聽翻嚟嘅，呢、這個不過就呢、這個就可信性高少少。咁啊，因為啱啱講過第三日，因為我親眼目擊咧，係第三日見到佢嘅。呢、這個如果大家喺呢、這個所謂咩啊，喺葉錦龍問責大會嗰陣時有睇呢個直播咧，你哋會見到第一個問問題的人係一件粉紅色衫，肥肥地，都 OK 肥啦 ，OK 啊，但係仲大件過我，因為嘅人啦嚇，嘅仁兄就第一個做問題，咁咧，但係佢問啲佢嘅説話係大鑊嗰啲委員阿伯，冇人聽得明佢有乜嘢，佢講嘅説話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句都聽明佢，但係聽唔明佢想問乜嘢，冇人聽得明佢想問乜嘢，好似喺度想表達啲嘢，總之就係、是、一啲好似有啲語言障礙咁，唔緊要。跟住就係佢發問完之後，有另一個人發言的時候，就指責佢啦嚇。喺個會喺琴日佢講嘅琴日，即係第二日星期六的時候，喺會場嗰陣，就係有啲高聲喧譁啊，即係點講啊？喺唔應該講嗌嘅時候，喺度大聲嗌，因為佢喺嗰一場都嗌咗幾次嘅。其實老實講，我嗰一刻係同隔離嗰條實細驚講緊，如果我哋而家可以全場投票趕唔趕你友仔走嘅話咧？他每一次都應該有九成票通過踢他走，即是說 是麻煩的地步，交到的了，不過即我說事真的生了多少事。還有就是還有一個就不算是事件來的，就這個 FF 那裡有一團血小板，我們削一點，我們有一件，即是今年係有件都係有個應該係父母啦，拖個女相信係女啦，睇得唔係好清楚嘅 cosplay 血小板，然後攞架車去運住佢走。嗰、那個老實講，我就有少少私疑，嗱少少私疑啫，我唔係好肯定嘅。嗰件真係點講啊？夾硬或者係強硬要個女 cosplay 嘅。我不是很 sure 的，老實講，即係戴定頭盔，戴多幾重唔緊要，即係咁啊。變成叫佢話佢件，即係今年啲 cosplay 都年年都有啲出位 cosplay 啦嚇。即係今年我仲見到件超級正呢、這個因為上季馬良好超紅啊嘛，咁啊當然係好多人 cosplay 馬良啦嚇。唔緊要 ，cosplay 馬良嘅好 Q 多，唔值得一提。cosplay 馬嘅話先可愛。 馬 係有人三個人一組 cosplay 只馬，兩個人做腳，一前一後做腳，上面坐埋個騎師。 嗰只應該係 N 年前，唔記得咗世嘉定邊間廠出嗰只搞鬼賽馬 game 裏面其實係馬嚟嘅。 係只馬係圓筒型嘅。 係啊，圓筒型嗰只。 即係 如果大家有印象，以前。應該是街機嚟嘅，即係曾經有間廠出過嘅街機係一即係賽馬 game 係一扎古人精怪嘅馬噶嘛，即係由長頸鹿啊、斑馬咁，其中有一隻人 cosplay 嘅，佢就係 cosplay 翻呢一隻， 即係 完美重現嘅，我見到係， 即係我望到啊，而且佢就係仲係有件人坐咗喺上面啦，成件嘢其實 OK 高嘅，即係佢哋行起嚟係 OK 高難度嘅，老實講，你諗下兩個人抬住條橋，抬住個高過頭嘅橋。實際上後面的運作應該是這樣，跟住上面坐了一個人，OK 厲害一下啦，即係咁啊讚賞一下，順便一提，今年個因為啱啱我講再入場的問題啊，cosplay 廣場變成就係喺兩個場，即係動漫節同 CP 之外的場外。那個廣場是 OK 大啦，我今年見到其實真係唔錯，搞得以前咧，你咪成日見啲人喺會展範圍入邊流連啊、四圍騰嘅，今年大部分都入咗去啦， 咁啊，好明顯地係因為個即係往年咧，嗰、那個場係經常俾扎坐低喺度 hea 嘅人咧霸叫咗佢啊，俾扎龍友掛個私人攝影室，一個人霸好 Q 大個空位，變到唔係好方便去入邊，逼到啲人去出去行噶嘛。今年大部分都集中喺嗰個位度，呢、這個 OK 唔錯。咁仲有一樣啊，啱啱我漏咗講嘅就係、是。CP 嗰邊咧，由開場排隊排到散場，真係好鳩厲害。雖然佢係有少少人流管制嘅，即係人入邊人多，佢會放人放得慢啲定點點啦。總之令保持入邊唔會太擠迫，人逼起嚟。我諗緊，先生，你條走廊咧已經係係 C 級嘅三倍四倍闊嘅啦。我係好難，點講？唔係好難理解啦，但係。好难想象到几年前我好难想象到佢系可以塞满咗条走廊，塞到行唔喐嘅就嚟，系所以我不难理解点解佢想系点啩，有翻自己盘独立嘅数，因为真系 OK 受欢迎。虽然啦，上年濑咗嘢嘅，好似好几档都冇嚟到，今年夹摊净系得一摊賣精品，我唔記得佢叫乜嘢啦。逐松心派冇嚟今年，同埋呢個 Wilson Art 即係記者，得佢哋兩個有嚟啫。咁就佢呢兩檔都幾嚟，幾老嚟噶啦。咁就需要講太多啦嚇。咁今年就佢話 Little Buster 十週年，其實上年先係十週年，我印象中。唔緊要 嘅，拉打都係咁樣嘅，十週年、十一週年先慶祝啊嘛。 啊， 光榮都係㗎。 我哋終於捱過第十年啦，一陣間。 唔係，佢嘅十週年係踏入第十週年嗰，即係去到應該話點講啊？佢係 今年其實係十一週年，踏入第十年， 係第九週年數到第十週年嗰下。其實 唔緊要，今次請嘅係主題曲歌唱。老實講，除喺呢度之前，我係唔識佢嘅。咁就咁啊，佢講座談會啊，其他嘢咁啊，老實講冇乜太大特別嘅地方，所以就我就唔特別講啦。咁比較特別嘅地方係呢個後邊嗰場啊，其中張姜教授，我又唔記得佢咩名，唔好意思，叫教授啦，反正尊敬少少，人哋真係教授，反正。阿張教授本來同另一個好似要拎稱叫教主嘅人講座談會嘅，又係啲動漫吹水會咧，簡單講就係、是，但係對方就去咗唔知邊度攞獎，所以就冇嚟到。咁啊，今年我哋請佢哋請呢個歐樂軒議員，佢咁叫我咁叫啊，雖然我都係咁，應該咁都係咁叫佢啊，係咪真係議員？去動漫吹水會咁啊，即係點啊？應該係 CP 嘉賓應該係最高社會地位嗰位咧，應該係即係排議員。其實喺香港排好前嘅。香港有個官方的排嘅身份排名噶嘛。議員其實排到好 Q 前下噶，我七十位立法會議員啦，其實排到幾前下噶。除咗香港曬高官，即係特首再數啊，再數就係、是、大法官，第二係大法官啦，係呢個常識嚟嘅。第三先係報政司或者而家叫做行政司長叫乜嘢而家第二位，唔緊要啦。總之咁樣數落啊，數到百零位就數到佢哋噶啦。所以真係應該係 CP 最大嗰、那個嗰粒。咁當然啦，對宅嚟講就佢唔係佢哋就。即係應該係有宅興趣嘅普通人嚟嘅啫，嘅特別人啦，特別人物啦，公眾人物啦嚇。咁我諗大家比較有興趣嘅應該係第一日嗰、那個寫唔記得叫咩名字？呢、這個 comic 嘅共同代表，同埋呢個 IOEA 啊，我唔係好 sure 個簡稱係咩？總之就係國際 Otaku Event 聯合會 something like that 嘅主辦。去講座談會，其實佢哋撞我哋日日咧就幾個老生常談啊，講community 嗰邊就講當初兩邊各自講當初成立嗰陣啲嘢啦，咁啊講少少話唔可以叫秘聞嘅，咁啊講下當年點解佢哋會搞乜啲嘢，當年係點樣搞community 第一屆咁樣個狀況如何那樣，community 之前 唐人節係點樣搞，咁我學下啲嘢，咁啊講下少少啲創作相關。不過呢啲唔緊要，我最關心嘅就係我，因為我就係提問問題，就問咗呢個問題就好簡單嘅啫。到底呢個四九十八，即係會比奧運東誒，會比2020東奧唔係都係東京奧運搞到嗰一屆，最終定案係點樣？咁佢就答。其實我哋之前我睇新聞有提過噶啦，係嗰、那個即係呢個向前推到呢個黃金週，佢答咗我呢個係最終定案，唔會再改，即係最少喺飛天災人禍逼不可抗力之外，都唔會再改噶啦。 幾好嘅， 即係佢哋諗到或者又揾到更加好嘅方案，都唔會改噶啦。即係唔會木箱嗰邊，大家唔使諗啦。就算木箱嗰邊 OK， 都佢都唔會搬過去嗰邊搞。跟住佢就係呢個前邊一屆9C97就會時間唔改，位置就會用呢個南館西館擴張咗啊，西館新起嘅南館同埋呢個青海會館咁啊啊。當時負責做翻譯嘅阿葉生就噏錯咗就澄海，順便幫佢更正翻啦嚇，係青海會館，因為澄海會館應該係移平咗噶啦。咁啊，咁佢就話，佢仲順便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前後日期唔會喐，即係呢個97同99都唔會喐，而且因為呢、這個碧西擴展咗。第 C99 開始規模會擴大，尤其是呢個 cosplay 廣場，佢冇明白地講，佢話之前好天曬落雨淋，咁我諗佢特定提呢樣嘢，應該係指 cosplay 廣場將會搬去油蓋地方，咁啊唔使好天，咁啊個意思就係唔使好天曬落雨淋啦，即係我相信佢嘅意思係咁樣。咁啊，應該係一個好消息嚟，因為佢最擴展後嘅碧西將會有18個會場，18個會館啊。 仲逼會更加 唔係大咗，你行你可能跑得辛苦咗，肯定唔會逼咗。即係因為咧，呢、這個 commit 劇自從喺呢個 C7 字頭開始咯，個參展組織數。就已經從來冇上過了，因為頂盡了佢個容 爆棚啦！而家咁樣 頂盡咗佢容納極限，喺 C70其實已經頂盡咗噶啦。唯一擴展過嘅就係呢個87字尾，應該係開始東擴邊三萬目，有三萬目變成東下都係3萬幾個 booth， 得3萬幾個組，係咁多嘅啫。往後都冇辦法再擴展啦，因為三日連續三日舉辦已經係佢哋嘅極限。咁佢就話日後會擴展，我相信唔止係 cosplay 廣場可以搬去有個地方度嘅，我相信呢個係我個人願望嚟啫。不過我應該係合理推斷啦，個規模應該會再變大，所以 C99以後應該會再有睇頭啲，咁啊有計劃遠征嘅可以考慮一下。雖然 C99 同97應該會有啲啦，流流，因為一個縮場，一個擴場。即係同個辦舉辦時同平時唔一樣，可能會有啲甩漏。 值得去啊！即係睇咩甩漏都好啊！ 甩唔到落你身上咪冇問題咯。 係咁，佢做嘢梗係希望有啲新聞報下噶嘛。採訪嘅話，佢冇甩漏， 採訪係我哋啫，大部分都係入去睇或者入去擺嘅啫嘛。即係咁啊，問到少少嘢咁，其實呢啲消息咧就後屘我先查翻，其實點講啊？消息就由佢出咗嚟嘅，不過就冇一個負責人肯手同我抌春袋話係呢個係最終定案。其實呢四粒字先最緊要，啱啱噏過曬嘢係最終定案，已經定咗噶啦，唔會再改。咁啊，大家可以你諗住睇佢撲街嗰屆又好點啊？提前有我啦，你要 plan committee 嘅隊咧，你就可以 planning 噶啦。是固定了啦，唔會話你買完五月嘅飛，然後同你講啊唔好意思，我哋都係七月搞，唔會啦，可以各位可以放心去買飛了。咁啊，呢個相關消息啦。咁其實我係而家先記翻起，我係原來係未講動漫節對大家單嘅。 係唔係事件，今次係 event 活動嗰個 event， 即係高橋洋子，即係呢個誒高橋洋子嘅叫咩號召力，或者 F 號召力，真係幾誇張嚇！我好耐冇見過動漫節嘅舞台可以爆到咁嘅地步，即係我先講，我係全程跪喺度睇，我係全程跪喺度聽佢唱歌，即係。当然我是喜欢他的，算是我是喜欢他的，虽然不是因为 Eva， 因为我其实我没看 Eva， 不要紧，我是喜欢他的唱歌，但是我跪在那里原因是什么呢？后面那些事情很恐怖，因为我站在那个外面墙外的栏杆前面，即是我站在那里，后面那些我真係俾人問候得娘親太多了，我最後我揀我跪喺度睇，全程跪喺度睇就唔擋住後邊，咁啊大家開心啦嚇！佢哋排咗幾個鐘，好我問過佢哋最早嚟一個提咗三個鐘頭企咗喺度，即係個演唱會唔係可以叫演唱會啦，個 live 係四點嘅，佢好似中午就嚟咗噶啦。三個幾鐘頭，幾叻啊！咁人哋企咗三個幾鐘頭，我走去遮 Q 住佢，又的確唔係幾公道嘅。咁唔緊要啦，呢就我同佢之間嘅問題嘅啫。咁啊好可惜嘅，雖然都有少少預咗啊，成個活動得半個鐘頭，因為今年為咗讓位俾電競啊，因為電競大部分嘅決賽都喺末決賽甚至準決賽。已經在舞台上面搞，所以個舞台其實好 Q 忙嘅。佢變咗就係、是要好幾個活動，平時都有九個字嘅活動，佢變成得半個鐘頭。咁、包括高氣揚就呢次，前面仲要有少少取巧地播 MV， 人未出現播 MV 播足成首，當然係炒天使降領啦，唔使諗噶啦。即係咁跟住就係講下啲廢噏時間啦嚇，咁啊佢講佢去咗沙爹王啦嚇，肯定噶啦嚇，啱啱開嚇，啱啱開咁啊，跟住仲要俾人野生捕獲，咁啊呢個亦都肯定噶啦，你高橋洋子去 Eva Cos 聯城嘅主題餐廳，你唔俾人野生捕獲先奇啦嚇，即係咁啊。咁啊，講咗呢啲咁嘅事，咁啊，跟住吹完水之後，唱咗兩首歌，兩首咁大把啫，咁啊，肯定都係呢個《炒天使降領》同埋呢個《雲之輪迴》啦，唔使講啦，先即係夠你鳩鼓唱兩首都係呢兩首啦。咁唱完兩首，大家都好俾面啊，就冇咩留難佢本人咁啊，你話盡興咧，就肯定唔盡興噶啦。咁得兩首真係都唔係到喉唔到肺，身都未完，人哋要收工。咁啊，但係亦都冇嗰個，但係嗰兩首真係好聽，好認真嘅。係講緊我一路聽開嘅原版又好，佢自己嘅其他版本都好咯。我真係真心地覺得佢喺現場唱嗰個係最好聽嘅。因為一比較之下咧，佢現場唱可能點講啊，佢都出咗道咁多年啦，把聲厚咗好多，成把聲沉厚咗好多。查到天使降領都仲好少少，唱雲之輪迴的時候，佢嗰個厚嗰、那個咁厚嘅聲咧，係非常之正，堅係非常之正。好可惜我冇辦法俾大家睇，因為大會係唔準拍片嘅。啊，咁啊，佢直情講到明。唔准可以影相，唔准拍片，即係對我哋記者嗰啲朋友講啊，可以影相，唔准拍片，影咗嘅相要即場做檢查。我見到好亂大鑊啊！你諗下，高橋洋子嚟香港，幾多傳媒真係要做嘢嘅傳媒啦，唔係講嗰啲都唔知係咪嚟玩嘅。OK， 係我目測最少有三十零個記者朋友要排隊去俾佢 check， 俾個經理人 check 相。佢係揸住你部相機或者手機，去逐個去篤，直接幫你刪除。佢唔係話呢個唔得要你刪除，佢直接幫你去刪除。我俾佢刷咗好 Q 多張，即係佢都攞得 OK 嚴， 嚴格，佢真誒、最後佢係好似產定三四張左右，我講緊十幾二十張嘅，即係我諗緊佢應該係唔，其實嗰幾張咧，我覺得佢如果佢用同一標準咧，應該會撐嬌埋嘅。我覺得佢係， 但係點解你唔同步佢上雲咧？ 啊？ 你同步咗上雲咯？ 當然係有同步上雲啦。問題就係佢產得，我就唔冇啊，就唔出得街噶啦嘛，即係萬一，雖然個可能性緊非常非常之低，但係我影咗相，佢鏟咗，然後我掟咗出街，俾佢發現咗，我會累埋本雜誌嘅大佬，亦都冇咁嘅必要啦嚇，因為佢鏟嘅的確係啲影得唔靚啊，即係我左邊嗰位 fans 真係非常之熱情，所以我有三分之一個畫面經常就係佢嘅身影，雖然成嚿黑嘅冇乜所謂，我可以 cut 咗佢，但係佢個經理人鏟嗰時就鏟咗好多呢類咁嘅相。咁啊，即系我谂紧，我就第二位影，我就第二位检查嘅，所以好快走得甩。我谂下后边排第卅几个位就都几大镬下。最惨系乜嘢咧？佢跟手四点完四点正就喺 CP 嗰边又另一个活动，我想睇嘅就系 Little Wasa 嗰个座谈会，啱啱讲嗰个，我就想去睇，所以我系迟咗几分钟入场嘅，即系如果我去到三十幾名先檢查，我應該唔使睇啦。咁啊，啱啱關呢件記者事就關公眾相關的啦。啱啱嗰集我自己私人事啦嚇，公眾相關的。咁啊，呢個蘋果就出咗幾段相關新聞啦。其中一段咧，我要更正又好，反駁又好，咩都啦。佢喺標題話唔准影相，佢話不准拍攝，禁止非官方拍攝。我睇咗幾次。先撈得明，佢應該係想指呢個新聞噏乜鳩時間，佢係應該係想指唔准攝影，非官方的攝影。我諗緊，我影埋嗰站咩嚟㗎？禁止非官方拍攝，因為佢一張相都冇出到嗰個新聞。我諗緊係咪嗰陣第一個諗法係咪你冇影到相，冇去到，或者冇影到相，定或者你俾人刪曬你啲相，出唔到相，所以講啲咁嘅嘢咧？定是他真的講緊拍攝是指影片呢？我不做推敲了，大家自己判斷啦。哎，他就出了第二個，這個剛剛那個就純粹是講一下而已，第二個才是問題。他剛剛那個不准攝影的嘛，即我們記者不准啦，當然外面都是不准的理論上，但是你知道那麼大的場正常是管不到後面太厚的地方的舉機的。蘋果是攞喺佢嘅應該係 Facebook page 上面上傳一邊，佢話係讀者投稿或者係讀者提供的影片出嚟，咁倫理上就有少少問題咯。個大會係禁止攝影嘅，你自己都明明知道嘅。 嘥氣啦！香港傳媒成場拳賽同佢直播得啦。 嗱，你講香港傳媒，我會躺著中槍噶。 啊， 即係你 唔係我就係射埋你噶啦。我唔係話邊個，我係話你在座全部的。 貪啊都唔關我事，我好守規矩噶啦。啊，我跟佢規矩，淨係影相冇拍片。其實因為好簡單，我要拍片收埋車埋上雲，一啲都唔困難。但係我依然係守規矩啊，即係依然啊。佢刪咗嘅相，我依然都係自己睇，私下傳閱都冇，我掟上去叔叔 level 嗰張都係俾我出街嘅相嚟嘅。當然雜誌出嗰張更加係啦，最靚嗰張添啦，我認為最靚嗰張啦，好正嗰張相。唔緊要，但係佢咁樣點話？佢咁樣偷步犯規，又唔係偷步點講啊？擦邊球式犯規，我覺得。其實挺有問題的，咁啊當然俾人鬧爆，跟住就產文啦，咁跟住當冇回事發生啦，咁大家呢個我覺得係標準正常公關流程啦，冇咩太大災難嘅，災難都係在於佢貼咗出嚟嘅啫，即係一個就係、是、讀者提供唔關我事，有問題係佢，我覺得咁你公開你都係有問題咯，我真係點講啊？想幫佢説話講説話都冇辦法，咁啊都係事件啦。所以話今年啲 event 的 event 都 OK 多嚇，即係 咁，但我相應該都講七七八八噶啦，再細少少嗰啲我就唔講啦。我哋今次都講得 OK 長下，咁你明白點解要 個鐘咧？ 點解要獨立一節？仲有咩啦？幾乎係我 即係一個人 solo 啫嘛， 幾乎一個人 solo， 仲要一個人講都要講咁久耐，因為方文有去嘅另一位因為有啲某啲事冇嚟唔到啦，咁就咁啊呢次就。仲有嗰個真啲唔計過，呢次係二十週年，即係佢唔即係，但係佢我唔知點解喎，當大會係冇乜搞過，冇乜相關二十週年嘅嘢，得一個好細嘅 booth 展出咗啲佢二十年嚟啲相都冇乜添啊，相關啲入場券啊，佢僅有嘅吉祥物展品精品啊，個少少嘢。佢有個好細嘅 booth 係做個展覽，做到啲乜嘢？除此之外，我係冇見過佢講乜嘢二十年相關。如果你唔計佢開幕典禮講個雜費 up 之外，啊個費 up 有個好處夠短，即係佢預九個字，但係佢好似十零分鐘講完，咁我十零分鐘就完掉咗咯，即係唔使聽個就係費 up 大佬，即係。唔緊要啦嚇，咁啊，即係呢次動漫節真係 OK 多事發生，所以今年係講長咗少少，咁啊，今年就咁啊，下一年再睇下啦嚇。嗱，我老實講，如果下一年再係咁樣玩入一次唔准出嘅話咧，我就冇分別嘅對我嚟講，但係對大巴嚟講咧，真係報道多次，真係好認真嘅真係。咁啊，我哋相關題目，咁我哋下一年再提過啦啊！ 好啦，就終於成一個鐘頭嘅超長節目，就係一個人 solo 嘅，就到此為止啦。下一年又係繼續 solo 啦。好，下一集再見，拜拜。